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刚刚我们的开场音乐来到了节奏驾到的第一个小时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开场音乐来自于小林香之带给我们的 Kila Kila， 一位来自于日本的非常著名的这个女萨克斯手。爵士音乐家总会能够用各种各样的乐器来玩出自己的一番个性，无论是吉他还是萨克斯风，还是说一把爵士钢琴，这样的一种种的乐器摆在台上是一种风格，而在每一位音乐人的工作室里边，在家里边的话，又是另外的一种元素。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今天呢，我们来听听看那些个东西方融合的一些爵士音乐作品 Fusion Jazz， 来一起关注下面一位这个爵士音乐大师级的人物啊，来欢迎一下本田雅人带给我们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小巷。 listening to Razor Mix 节奏驾到。 是的，刚刚上一首音乐作品呢，是我们今天第二首的爵士音乐作品，来自于本田雅人带给我们的肖像。那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想来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您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了，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啊，歌单啊，没有儿化音哈，对，回复一下歌单两个字，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我们的歌单是按照每一期节目的播出顺序为您把歌曲的名称列好的一个表格，非常的简单明了，也希望您可以来喜欢我们这样的一种贴心的服务方式。下面时间来另外关注来自于宋飞庆子的两首的音乐作品，分别叫做 Sonola 以及叫做 Walking on the Bridge， 不是 Water and the Bridge 啊，跟 Adele 可不是一个风格的内容。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有请宋居晴子。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max 节奏驾到。 刚刚我们听到就是 Sonola 以及 Walking on the Bridge。 那么下面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另外的一首单曲，这也

这样一首歌曲，我们应该是特别熟悉它的旋律以及那些唱词，就是来自于 LTJ Experiences 带给我们的 And I Love Him。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来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来跟我们一起感受一下那种 Fusion Jazz 融合的爵士音乐。A theme from Lupin.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果然是现场的爵士音乐的演奏。今天呢，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音乐时段当中听到来自于卡西欧贝亚他当时比较早年间的作品 Fight Man 他的现场版的演出，我真心感觉到如果当时我要在现场的话，可能会把手拍到肿起来吧。爵士音乐呢是一种自嘲的音乐，也是一种能够体现洒脱的音乐品种。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音乐类型就是这样的一种融合的爵士音乐了，希望你能够来喜欢。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的话，您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当然呢，也欢迎您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我们进行更多的微博互动咯。下面的时间 Heart of Glass， 一起来听一下来自于 Novo Vogue 带给我们的爵士融合作品，一起来听。 It was a curse. Soon turned out her heart of glass. Seemed like the real thing, only to find much mistrust, love gone behind. Once I had a love and it was divine. Soon found out I was losing my mind. Seemed like the real thing.But I was so blind. Much to mistrust, love gone behind. In between, what I find is pleasing and I'm feeling fine. Love is so confusing, there's no peace of mind. If I fear I'm losing you, it's just losing you. You're feeling like me. 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 100%. You know, it's like give, give, give, and get nothing in return. But I just told her, it ain't gonna get no better until you take control. See, girlfriend, if you let him, let him, he'll try and take your soul. But tell him hell no, hell no, it ain't going down like that. And tell him there's a better effect. Things around here are gonna change. And if he wants you, then he gonna have to give you his best. You ain't gonna take nothing less. 已经不需要答案了，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会议内容来听到一种海岛的气息，我们来一场在周末的音乐度假怎么样？那今天我们来感受一把带有魔力的海岛 Magic Island Mixed by Roger Sark。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所听到的音乐都是来自于制作人 Roger 带给我们的作品。刚刚我们也聆听到了有像是 Sonido de la Mar， 还有像是 Without You， 而稍后我们会听到另外的一些音乐作品，叫做 Stars Above， 以及来自于他们的 Killer， 还有 All Cool City 等等的好音乐内容。 Magic Island带有魔力的一个岛屿，我们曾经是否在脑海当中出现过这样的一些景象呢？跟着你心中所爱的那个人一块儿奔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我们继续听下去。 Tropical House 音乐风格你喜欢吗？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些电子音乐的混音内容，都是来自于制作人 Roger Saha 带给我们的 Magic Island 当中的第八号作品，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想了解我们今天的音乐列表，您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我们会按照播出顺序为您排好一下歌单的，当然了，这里我们可以听到一种比较低沉的这种低音，但是如果你家的音响够好的话，你可以再来开大一些些，当然前提是不要扰到其他的邻居朋友们啊。来继续关注这样的一首作品，叫做 Turn Schedule， 一起来自于他们带给我们的 Crossfire。 其实我们在这里会听到一个词 Crossfire， 让我想起了这当时的电脑显卡当中的一个功能，叫做混合交火，就可以能够带给我们更加完美的游戏体验，是不是？游戏当中呢，都会用更好的画面刺激我们的视觉神经，那音乐当中也是一样的道理。继续来听，身后还会来自有 Roger 带给我们的 Distant Shores 以及他们的 Unstoppable。

今天我们耳边的音乐都是来自于 DJ 制作人 Roger Saha 带给我们的 Magic Island 的这样的一段能够让我们想起很多的魔力的海岛的旅程的音乐内容。我们像这样的音乐根本停不下来，所以耳边的音乐叫做 Unstoppable， 来自于 Roger Saha Extended Mix Edition。 而之后我们会听到他们的 Aqua 以及十二点午夜十二点这样的一些音乐内容，希望朋友们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每周六周日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的四点钟为您首播，凌晨两点到四点钟重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怎么样怎么样 Unstoppable 根本停不下来啊像这样的音乐的的确确可以洗刷掉我们在周末时间当中可能积累了一个星期这样的一种疲惫的感觉，身心做一种洗刷。无论是什么样的天气情况之下，我觉得呢在周末的时间里边就应该给自己的身心放松一下。所以说我们要用这样的一种带有一点点的这种海岛味道的电子音乐和舞曲，给你去开启一下未来的一种对于旅程的向往和期待。那有可能呢很多人愿意度假去海岛，有些人也愿意去到一些城市当中去感受一些别人曾经或别人正在生活的一些地方，也完全没有问题。那无论怎样，我们都希望能够伴随各位的旅行，用音乐进行一种伴随。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生命离不开水，而下面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Aqua。当然我们也邀请各位听友们来持续锁定一下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